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4集。魏无羡吼也吼不了，动也动不得，哑着嗓子说道： 你们去金莲台干什么？那个千疮百孔根本不是我下的。 文晴道：可是他们已经认定了是你。 魏无羡努力想着应对的法子，忽然心头一亮，说道：那就找出真正的下咒者。金子勋肯定找过咒术师，这种恶祖的处理方法一般是给他打回去反弹到施术者身上，就算没法全部反弹也能反弹一部分，只要找谁身上有同样的恶祖痕迹就行了。 温情道：没用的。 怎么没用？ 人海茫茫，上哪里去找呢？难道要做每座城的每一条路上都设个关卡，让所有的人都脱衣检查吗？ 为什么不行？ 谁肯帮你设这些关卡？而且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十年八年或许能找到，但他们愿意等吗？ 可是我身上没有千疮百孔咒的反弹痕迹。 今日劫杀的时候他们问过你了吗？ 没有。 是了，没问你直接下杀手了，懂了吗？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需要你来找出真相。你身上有没有反弹痕迹根本不重要，你是夷陵老祖，你是鬼道之王，你精通邪魔歪道，就算没有反弹痕迹也不奇怪啊。而且你可以不用自己动手，你可以派你的温狗、喽啰、走狗动手啊，反正就是你没法抵赖。 魏无羡听完温情的话骂了一声。温情静静听魏无羡骂完，说道： 所以你看，没有用的。而且事到如今，千疮百孔是谁下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穷奇道那300多人，还有金子轩确实是阿宁杀的。 魏无羡道：可是。 可是什么？魏无羡自己都想不出可是什么，想不出要用什么理由来反驳，要用什么借口来开脱。魏无羡说道： 可是要去也该是我去，纵师杀人的是我，为什么凶手不去却要一把刀去？ 温情道：这样岂不更好？ 好什么好？ 魏婴，咱们都清楚，温宁是一把刀，一把让他们害怕的刀，但也是一把他们用来作为攻击你的借口的刀。我们去了，你没了这把刀，他们也就没有借口了，这事儿也许就完了。 魏无羡怔怔地看着温情，忽然发出一声无意义的怒吼。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江城总是对他做的一些事情流露出极度愤怒的情绪，为什么总是骂他有英雄病，为什么总恨不得暴揍一顿打醒他。因为这种看着旁人非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非要自己去承担糟糕的后果，劝都劝不住的感觉，实在是可恨至极，可恶至极。魏无羡道：你们究竟懂不懂？去金林台请罪，你们两个尤其是温宁会是什么下场？ 你不是最心疼你这个弟弟的吗？ 温情道： 什么下场，都是他应得的。 不是的，根本不是温宁应得的，而是他魏无羡应得的。温情道： 反正算起来，其实我们早就该死了，这些日子算是我们赚的。 温宁点了点头，他总是这样，旁人说什么都点头表示附和，绝不反对。魏无羡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温宁这个动作和这份温顺。温情在榻边蹲了下来，看着魏无羡的脸， 忽然伸手在魏无羡的额头上弹了一下。这一下弹得十分用力，痛得魏无羡眉头一皱。见状，温情似乎心情好了很多，说道， 话说完了，交代清楚了，也道过别了，那就再见了。 不要， 这话我没对你说过几次，不过到今天了，有些话总得要说的，今后真的就没机会了。 你给我闭嘴，放开我。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魏无羡躺足了三天，温情的计算确实没错，整整三天，不多一刻，不少一刻，三天一过，魏无羡便能动弹了。先是手指，再是四肢、脖子，等到全身几乎僵硬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之后，魏无羡从台阶上一跃而起，冲出了伏魔洞。那群温家的人们，这三天似乎也没合眼，沉默地坐在那间大棚子里，围着桌子坐着。魏无羡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一路狂奔，冲下了乱葬岗，一口气冲下山后，魏无羡站在荒野之中，喘着粗气，弯腰双手撑住膝盖，好容易才直起腰。然而看着杂草丛生的数道山路，却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了。乱葬岗，他刚刚才从上面下来，莲花坞，他已经一年没有回去了。金鳞台，三天已过，此时再去能看到的怕是只有温情的尸体和温宁的骨灰了。魏无羡愣愣地站着，忽觉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去，更不知道要做什么。蓦地，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底油然而生，这个念头三天之中被他反复否决过，但还是反复出现着，挥之不去。温情和温宁自己走了，也许其实他心底对此是庆幸的，因为这样他就不必为难究竟应当做什么抉择了，因为他们已经主动代替他做了抉择，解决了这个麻烦。魏无羡扬手打了自己一耳光，低声对自己吼道，想什么？脸上火辣辣的，终于把这可怕的念头压了下去，转而改想，无论如何，好歹要把温氏姐弟二人的尸体骨灰拿回来。于是魏无羡最终还是朝金鳞台的方向奔去了。魏无羡若是想无声无息地潜入一个地方，并不难。金鳞台上很是安静，竟然没有他想象中的重重把守，四下搜索半天，并未见到可疑之处。像一个幽灵一样，在金鳞台的殿群中游荡着，见人就躲，无人就走。魏无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找什么，该怎么找。但是，当一阵婴孩的哭声传来时，他的脚步一僵，内心有个声音催使着身躯朝声源之处走去。哭声，是从一间漆黑无光的大殿中传来的。魏无羡无声无息地潜到门前，从雕镂着精致花纹的木窗缝隙间向里望去。堂中置着一具黑沉沉的棺木，棺木之前跪坐着两个白衣女子。左边那个女子身形孱弱，这个背影她绝不会认错，从小到大她被这个背影的主人背过无数次，是江艳离。江艳离跪坐在一只蒲团上，愣愣盯着面前那具黑得发亮的棺木，那婴孩就抱在他怀里，还在发出细细的哭声。右边的那名女子低声道， 阿离，你别坐了，去休息休息吧。 江艳离摇了摇头，金夫人叹了口气，这是个和他的好友于夫人性子颇有几分相似的女子，十分好强，声调总是扬得高高的， 可刚才他说的这几句话，声音却又低又哑，显得极为苍老。金夫人又道：“ 这里我守着就好了，你不要再坐下去了，会守不住的。” 江眼离轻轻地道：“ 母亲，我没事，我想再坐一会儿。” 半晌，金夫人缓缓站了起来道：“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 金夫人应该也在这里跪坐很久了，腿脚发麻，站起来后身体微微一晃，却立刻稳住了。转过身，果然是那张轮廓有些刚硬的女子面容。魏无羡记忆中的金夫人，雷厉风行，神情傲慢，周身贵气，金光璀璨，容貌保养得极好，瞧着十分年轻，说是二十如许也有人信。而此时此刻魏无羡看到的，却是一个一身素稿鬓染霜华的普通中年女人，没有妆容，脸色灰败，嘴唇上起着一层死皮。金夫人走过来欲推门而出，魏无羡立刻闪身，足底轻点，刚刚游上走廊的斗拱，金夫人便迈了出来，反手关上门，面目冷然地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面部肌肉，似乎想做出如往常般威严的表情。可是这口气还没吸完，他的眼眶先红了。方才在江燕离面前，他始终不露分毫伤心之态，然而一出门来，他的嘴角便垮了下来，五官皱缩，整个人都哆嗦起来。这是魏无羡第二次在一个女人脸上看到这种难看至极又伤心欲绝的模样，他真的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表情了。魏无羡无意间握紧了拳，谁知指骨恰好发出咔的一声脆响，闻声，金夫人立刻长眉倒竖喝道：“谁？”他一抬头就看到了潜藏在斗拱旁的魏无羡。金夫人眼神极好，看清了藏在黑暗之中的那张面容，脸上好一阵扭曲，尖声喝道：“来人，都给我来人！魏婴，魏婴来了，他潜进金鳞台了。”魏无羡跃下长廊，便听到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大殿里有人群奔出，他不由得落荒而逃。在这个时候，他根本不敢去看江燕离哪怕一个表情，更不敢听他对自己说一句话。逃离金鳞台，退出兰陵城之后，魏无羡又失去了方向，开始稀里糊涂地乱走，神志不清，一刻不停，不知走过了几座城，看到一堆人聚在一堵城墙前，议论纷纷，气氛热烈，群情激愤。魏无羡原本是无视了这些人的，可走过去时，忽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低低的“鬼将军”三个字，他顿时驻足，凝神细听。鬼将军也真是凶残，说是来请罪，又忽然发作，在金鳞台又大开杀戒了。 哼，幸好当天我没去。 不愧是魏无羡教出来的狗，见人就咬。这魏婴也真是，控制不住就不要瞎练，练出来条疯狗也不拿链子拴好，迟早有一天遭反噬。照这个趋势，我看那一天不远了。 魏无羡静静听着，指节和面上肌肉都微微抽搐。 兰陵金氏好倒霉啊。 哼，姑苏兰氏才倒霉呢，杀的那三十几个人里，大半都是他们家的，明明他们只是来助阵平息事端的。 哎，好在终于把鬼将军焚毁了，不然一想到有这么个东西成天在外面晃，还时不时发一发疯，真是睡觉都不安稳。 呸，温狗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哎，鬼将军已经被烧成渣了，这下魏无羡总该知道厉害了吧。 我听好些准备去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家主都放话了，痛快啊。 魏无羡越听面上神情 越是淡漠。他早该明白如此的。无论他做什么，这群人的嘴里永远不会有半句好话。他得意，旁人畏惧；他失意，旁人快意。横竖都是邪魔歪道，那他一直以来的坚持究竟算什么？为的又是什么？只是魏无羡眼神中的寒意越是彻骨，心头那一把狂怒的业火就烧得越旺。一人得意洋洋，仿佛他在这其中有着莫大的功绩，说道： 是啊，痛快。他今后若是老老实实缩在那破山岗上夹着尾巴做人倒也罢了，要是还敢出来抛头露面，嘿，只要他一出来就 怎么样？ 正议论的热火朝天的人们闻声一震，齐齐回头，只见一个面色苍白、眼下晕着两道乌色的黑衣青年站在他们身后，冷冷的道：只要他敢出来就怎么样？ 眼尖的人看到了这人腰间那管竖着鲜红穗子的笛子，顿时大惊大恐，脱口而出：陈情，是陈情。 夷陵老祖魏无羡竟然真的出来了。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